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超跌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我是彼得。I'm happy to see you all. 看到大家，我非常的高兴。I am happy. Happy 是 H-A-P-P-Y.快乐的 I am happy to see you all 看到叫 see You 是 Y-O-U 这个时候不是指的是你是你们后头 all 全体 A-L-L I am happy to see you all 看到大家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好我们今天呢教的是第一次教问句因为将来我们有答句也有问句平常我们都是所谓的一般的句子但是呢要有时候会有一些问句怎么样的开始来问我们今天只是教第一个问句但蛮实用的那就是跟我们平常讲的礼拜几有关现在我就要开始来用 AB 两个人的对话 A 这个人他先说了这么句子 What day is it today? 这个句子乍看简单其实里面大有学问 What 因为它是放在句子的第一个字所以这个词呢在这边我们叫大写 W 叫大写这个字母我们念过 W What 就是 W-H-A-T 这个是在英式的念法会念成 What 可是在美式念成 What 啊，都可以那个 H 的音就没有了 What dayday what 是什么 day 日子天 what day 什么天 is 是 it 啊，这个是 it 呢是一个代词是它它叫做 it 它可以指的单数的我们讲过动物啦植物啦或没有生命的东西啦我们都可以用 it 来代替像这个书很好我们说 it is a very good book it 就是代替那个书 it 就是它它是本好书那这个 it 在这边呢是代替时间好这个 it 呢用它的时候啊在英文里头啊它这么有这么一个字叫做假代词假的代词 it 叫 dummy pronoun 这是一个语法上的术语 dummy D-U-M-M-Y dummy pronoun pronoun 就是一个代词所以你讲这个东西大家一定是听不懂所以不要管它你就记起来哦今天是礼拜几英文呢就要变成 What day is it today? Today 就是今天但是呢你那个 it 是多余的一个代词，他不用它也可以。有些老外呢偷懒，讲得很简单，他就直接讲 What day is today? 好，什么日子是今天？本来照理说我们应当讲是 Today is what day? 那比较像中文的问句，今天是礼拜几。可是英文呢，他一定要把这个疑问词啊要放在句首，才能形成问句。那你说哇这好难哦，可是美国或英国的智障的孩子他们也会这样讲哦，他们也会讲说 What day is it today? 或者也说 What day is today? 两个说法都对，这是跟智障是没有关系，没有这个跟智力完全没有关系，跟习惯有关系。原来我们中文很多句子是跟英文是一样的，但碰到问句哎，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们学第一个问句，我们就有一个概念，这疑问词啊一定要放在这个句首。什么叫做疑问词呢？谁 ?who? 什么 ?what? 哪里 ?where? 等等。这些就叫做疑问词，以后我们都会见到的。急不得，慢慢来说。这种疑问词一定要放在前面。Where do you live? 你住在哪里啊？本来是应该说 Do you live where?可是外国人一定要把 where 放前面，而且有时候还有一些助词或助动词，像 do you 莫名其妙 冒出一个 do， 所以让我们搞不清楚。学英文痛苦就在这个地方，那是刚开始而已，刚开始会让我们糊里糊涂。所以呢，你不要理他，你要永远记住人家怎么说你就跟着怎么说，久而久之就变成习惯了。就好像我们讲过，好，广东人说你行先，你先走嘛。那为什么把这个先放到后头来呢？那么这些如果我们讲普通话是你先走，可是呢广东话就变成你行先，你食先，你先吃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叫习惯，没有什么道理。所以我再来一遍，今天是礼拜几，你永远记住前面先来一个 what， 什么 day 日子，也就是礼拜几。 What day is 是 it， 它是一个虚词，虚代词，假代词，你把它放上去就没有问题。那是礼拜几啊？ What day is it? 就是什么日子是那？然后 today 它叫做副词，要放在句尾。所以它这个是排列，它是这样排的，什么日子是那？今天放在后头。所以你可是中文不能这样翻译啊，你就要把它翻成今天是礼拜几。可是你记住英文的排法，现在就要开始，这叫做死记，没有别的方法。我刚开始也搞不懂，所以后来才知道习惯成自然。 What day is it today? Is it 产生连音 Is it Is it Is it Is itis 跟 it 连在一起 is it is it 那个 t 你把它刹车停住，不要念成 what day is it today， 更不能念成 today， 叫 today today t t today today， 有人念成 today 啊，其实他们都是念弱音，念成today today today, today, today. 跟着我这样念，保证没有错。因为外国人也是这样念的。好，我再来一遍。今天礼拜几啊？好，你记住，在英文里头是什么日子放最前面 ？What day? Is it 是它？就它是什么日子 ？Today 今天，今天是礼拜几？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再来一遍 ，What day is it today? Is it 好连音那个 t is it 这样把 t 念出来之后刹车刹住 is it is it is it 再来一遍 What day is it today? 那回答是就简单了，今天是礼拜一 ，It is。但是 it is 呢固然是对，那是，可是老外这个时候啊，他觉得说太麻烦了，他就把 it is 缩写成 it 加一撇再加个 s， 就念成 it's it's， 记住那个 it 短元音 it 二三四 it。所以我们在线上呢，也有呢，佳妮老师，那么教我所写的，我亲自写的 KK 音标，你一定要学，因为那会让你的发音会越来越标准。但现在先不必，如果是你完全没有英语基础，你先跟着我这样念，以后有了程度再来学那个课。而且你现在跟我来学。还不要钱呢，多棒啊 ！It's, it is 缩写成 it's, it's 那个 it 就像我们在部队打数的时候 ，it 二三四 ，it it it 二 it 不是一一一二一，所以不要念成 it's， 要念成 it's。It's Monday。闷，啊，对应肚子饿的饿，闷，不是忙，不是 Monday， 是闷，闷，闷 ，Monday， 这样就对了。闷，广东话一闷，两闷，一块钱，两块钱，闷，闷，闷，闷 ，Monday， 然后句尾再加。Today, it's Monday today. 今天是礼拜一。It's Monday today. Monday, Mon, Mon, Mon, 有点像我们讲慢慢走的慢啊，但是他自己讲用肚子饿的那个饿 ，Mon, Monday. It's Monday today.好，你就会啦。现在讲啦，今天是礼拜二呢 ，it's 现在这个没有问题啦。Tuesday, two, Tuesday, two， 有人念成 Tuesday， 啊哦，在美式音标它不是这么念的，念 two, two, Tuesday, Tuesday。It's Tuesday today. Tuesday, Tuesday. 那礼拜三呢？我们 it's 先不念。Wednesday, Wednesday, when 那个 W D 那个 D 不念出来的。When 更不要念成 Wednesday 哈，不是按照那个字母这样来念啊。不要自己发明叫 Wednesday， 不是这样子。Wednesday， Wednesday， 有声的 z 啊。Wednesday， Wednesday， Wednesday， today。啊，礼拜四呢 ？Thursday， 那个 舌头先吐出来，然后很快往内缩。Thursday， 马上往里缩。Thursday， 舌头吐出来之后，轻轻上齿下齿咬到，然后尽快的往内缩，震动声带。Thursday。好，你一定要记住，老外有吐舌头的声音，我们中文没有，除非你是有这种毛病叫 lisp， 大舌头，那随时讲话就吐舌头。你看我讲，我自赖自穷，我现在讲话都是那吐舌头。那你平常你也是做这个练习嘛？啊，哦，这个电视非常好看，我好喜欢看哦。你就练习，啊，这个舌头吐出来，这样讲话好舒服哦。这样子你就慢慢讲就习惯了，这样中文是没有这个吐舌头的声音，可是英文就有，它碰了 TH 的时候，大部分几乎 99.999%， 当然我就 有例外了，那例外以后我们再说啊，几乎 99.99999% 都要吐舌头。 Thursday Today， 那今天是礼拜五呢？礼拜五就好讲了。Fry， 卷舌的 r，fry， 念快。Friday，today，Friday。好，礼拜六呢，叫沙头的。Saturday， 沙头的啊，你就这样记。Saturday， 不要念成 Saturday， 那个 Turday 呢是顺便带出来。Saturday， 由高音往低自然下降。Saturday。好了，礼拜天就比较简单。但先不要念错误的音 Sunday， 我听了这样的音就难过，又是肚子饿的音啊。Sunday， It's Sunday today。 好，现在我要把 AB 这两个对话，这两个人，一个是 A 一个是 B， 他们讲话，我就来问了啊。我先用 A 来讲，今天是礼拜几啊？ What day is it today? What day is it today? 尤其是 is it 要连在一起，要发出连音。What day is it today?It's Monday today. What day is it today? It's Wednesday today. 变礼拜三了，我是随便跳着讲啊。What day is it today? It's Sunday today. 好，我们不跳跃，我们现在就跟着讲。礼拜一Monday， 礼拜二 Tuesday， 不要念 Tuesday， 那个 z 的音很小声。Tuesday， 礼拜三 Wednesday， 礼拜四 Thursday， 都是 Thursday， 礼拜五 Friday， 礼拜六 Saturday， 由高往低这样念 Saturday， 礼拜天 Sunday， 不要念 Sunday， 也不要念成 Monday， Sunday， 肚子饿的饿， 闷 闷好 Sunday Sunday 好，现在跟着我把这些句子问句还有的答句一口气把它念完。 What day is it today? It's Monday today. It's Tuesday today. It's Wednesday today. It's Thursday today. It's Friday today. It's Saturday today. It's Sunday today. 这样讲是最标准的，但也有普通的讲法。What day is today? 那个 it 就是假代词，不用了。What day is today? 回答的时候你可以讲 Today is Monday. Today is Tuesday. Today is Wednesday. Today is Thursday. Today is Friday.Today is Saturday. Today is Sunday. 你把 today 拿到前面的时候，那个 T 要打一些。Today is Sunday, 后头就要打一个句点，就是一个黑点。但那也复杂，所以干脆就这样讲，人家讲 What day is it today? 或者是 What day is today? 两个说法都可以啊。回答的时候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即使你是直接讲礼拜几讲出来，你后头还是要打句点。啊，它是化简的一个句子，所以那个句点一定要有。当然讲话的时候就不需要说，后面还要加一个句点，你自己这样讲出来，老外不会这么说的。好，今天就教到这边了，要记住哦，我们下次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Ooh, girl, I'd walk 100 miles to see your pretty face each time you smile. There is no distance for me, long as I can believe.Giving to me, love has given me wings.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依然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listen to the trends of future management of companies. 那我们继上次的展望未来公司管理的大趋势之后呢，现在我们来继续听它的其他一些方面的变化啊，都有可能出现在什么的方面。首先第一个单词咱们先看一看。Potential conflicts， potential 这个词在商务的环境中用的非常广泛，比如说 potential customers， 潜在客户。那么 potential conflicts 就是潜在的什么呢？是潜在的冲突和矛盾。好， potential 给大家拼一下， P-O-T-E-N-T-I-A-L， 形容词，潜在的。下面一个词呢是 predominant， 这也是一个形容词。Predominant 它是占主导地位的，在课文中呢它修饰的这个名词是 style of management， the predominant style of management will almost certainly become more consultative and collaborative。 那管理的占主导地位的管理方式变得更加倾向于consultative and collaborative， 就是倾向于协商与合作。好， consultative， consultation 是协商咨询的意思， consultative 是协商的意思，形容词。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ve 名词，形容词，合作。好，再接下来呢就是 sector， 这个词在经济这个领域用的非常广泛。 sector 就是一个行业的意思，比如说 the service sector， 服务行业。好， sector is spelled as S-E-C-T-O-R， sector 和 section 其实它的词根是一样的，都是表示一部分。下面呢是知识产权。这个词呢我觉得是一个常识的词汇，大家应该都去能够记住并且正确使用。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perty 也有房产的意思，它是资产的意思， P-R-O-P-E-R-T-Y， 那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是知识的资产。 明白了，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是一个概念 IP 嘛。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要提倡 IP， IP 有价值，这个 IP 就指的是知识产权啊。下次你提到别人说 IP 就知道它是知识产权的意思了， Intellectual property。 好，再往下呢是generate， 这个单词呢在商务环境中也会经常用到，就是产生出的意思，生成的意思， generate。 你看这个单词吧， G-E-N-E 就是基因啊，就是会生出东西的那个种子的意思。 哦， rate 呢你感觉是有一定速率的， 对， 它是会生产出来的，所以 generate 就是生产出的意思啊。发电好像也是这个单词， 对，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啊，它会指这个东西呢从一种形态变成另外一种形态。那课文中呢它是这么用的， some books and filmsgenerate enormous sums from the sale of related DVD, music, game, clothes, and so on. 就是书籍和电影会 产生出巨大的销售额，它是要销售相关的 DVD、音乐啊、游戏等等派生出来的这些产品。 嗯 ，generate， 你也可以说to generate profit， 生成出来利润啊。好，这个 generate 也可以用被动啊 ，something be generated， 什么东西被生成出来、产生出来。好，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likely 和 unlikely。likely 就是 possibly， unlikely 呢就是反义的 impossibly， 就是 not very possible 的意思。课文中呢，他说 they are unlikely to get from being employed。就很难从这个在职的状态下去获得。They are unlikely to get from being unemployed。好，这是这个单词。那我们预习之后呢，现在咱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录音。 好的。 Management styles will almost certainly continue to change.Senior managers will require a lot more than the efficiency that they've always needed. Above all, they'll need great skills and leadership so that their organization can initiate and respond to change in a fast-moving world where they face lots of competing requirements and potential conflicts. In most of the world, the senior managers of large businesses are mainly men in their 50s and 60s,The predominant style of management will almost certainly become more consultative and collaborative, caused, above all, by more women moving into senior management positions. Many of the changes are influenced by developments in the wider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emphasis of business was manufacturing, and of course the service sector is very important.But we shouldn't overlook the growing financial contribution of IP,that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ome books and films generate enormous sums from the sale of related DVDs, music, games, clothes, and so on. Another point I'd like to make is that although I've been talking about companies, one trend that they have to face is the move away from people working for the same employer for years. Instead,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becoming self-employed.To gain the freedom and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 that they're unlikely to get from being employed. Okay, well,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So let's open it up for discussion.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录音听完了，来看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吧。 Management styles will almost certainly continue to change. 他说管理方式必将继续发生变化。 Senior managers will require a lot more than the efficiency that they've always needed. 高管人员除了需要具备高效的素质，还需要具备其他的能力。 Above all, they'll need great skills in leadership so that their organization can initiate and respond to change in a fast-moving world where they face lots of competing requirements and potential conflicts. 他们需要的最